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84集，夺猫大战。白玉堂继续喝茶，一贯的慵懒。林业火见他没动静，就又对身后招了招手，没一会儿手下又抱上两只猫来。白玉堂微微眯起眼睛，林业火抱起另外一只。 那这是南缅国的娃娃猫，见过没？ 众人都仔细打量那只猫，就见那猫果真像个娃娃，脸蛋圆滚滚的，奶黄色，蓝眼睛，异常优雅，关键是尾巴像把大扫帚一样翘着。 这只是短腿猫。 林业火又抱起一只，就见是只虎纹小花猫，胖得跟个球似的，四条腿只有普通猫的一半那么短，但是很肥硕，憨态可掬。 这火凤堂养了不少猫啊。 天尊看着也觉得有趣，林业火则指着白玉堂。 动心了没啊？我听说了，你之前有说过你讨厌狗喜欢猫。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 我也记得你说过来着。 你跟我比一场，这三只猫都给你，怎么样啊？ 林业火抱着三只猫蹲在船头，那意思猫又白玉堂。白玉堂继续慢条斯理继续喝茶。 这些猫又不喜欢你？ 谁说的？我这几天好吃好喝的喂着它们，养得流光水滑的。那你看看这毛色。 你不信把猫放我船头，看它们选你还是选我。 白玉堂说这话的时候自信满满，林业火还不信邪。这猫他养了好几个月了，平时可粘人了，又怕生。 哼，他们要是选我，你就跟我打呀。 可以，可若是选我，这猫就归我了。 没问题。 林业火一见大好机会，自信满满，一跃到了白玉堂他们的船头，将三只小猫放在了甲板上。说来也奇怪，小猫们爪子一着地，喵喵了几声，朝着白玉堂就奔过去了，叫都叫不住。林业火在后头着急，这怎么回事？其实啊，这三只猫不是冲着白玉堂去的，而是冲着展昭去的。展昭拿着果干，无奈地看着三只到了自己身边边蹭边喵喵叫的小猫。殷侯端着茶杯摇头，白玉堂还挺贼，展昭从小到大就招猫，这天底下的猫大多喜欢他，他在哪儿住下，没几天就能招来几只猫在附近转悠。也因为此，魔宫附近方圆百里内一只耗子都没有，被猫叼完了都。据魔宫几个老头估计，魔宫附近山上山下住着的猫保守估计得有上万，展昭一声令下，估计能组成一个猫阵。展昭看了看已经爬上自己膝盖的小猫，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依然面无表情，伸手抱过一只小猫捏了捏，很满意。而船头的林业火却是很受伤，蹲在船头瞧着弃他而去的大猫小猫，伤心。展昭觉得他性子就是个小孩子。 哎呀， 你过来坐下喝杯茶吧。 林业火别别扭扭过来，白玉堂也没说话。林业火坐下，月牙给他上茶。 喂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？猫怎么都上你这儿来了？ 白玉堂放下杯子，不紧不慢来了句： 猫喜欢我呗。 林业火嘴角抽了抽，他差点忘了，白玉堂是锦毛鼠，猫看到老鼠可不扑上去了吗？失算了。 你什么时候跟我比试啊？ 之前不是比过了？ 已经比过了，谁输谁赢？ 那次不算。 林业火板起脸，展昭了然， 看来是输了，不过也不难估到，以展昭对白玉堂的了解，这人打架就没输过，除了功夫好还有脑子也好，打架的时候各种会算计，和平时呆呆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别说内力比他低或者跟他差不多的，就算内力比他高的江湖前辈也很难打赢他。林业火别看挺能咋呼，但是性子就像个小朋友，又二又缺心眼儿，跟白玉堂比武只有输的份儿。 你这么驳了火掌门的面子，不怕他们对你有意见？ 展昭问林业火正经事儿，林业火眨着眼歪头来了个答非所问。 你和白玉堂谁厉害？不过无所谓。 林业火凑近盯着展昭的脸看了看，又回头看白玉堂，最后一拍展昭的肩膀， 你比他长得顺眼多了。 他究竟是比较纠结白玉堂比他功夫好，还是纠结白玉堂长得比他帅呢？ 想到这里，展昭又仔细打量了一下林业火。林业火的确是长得十分出色的，但是展昭还是觉得白玉堂更胜一筹，不管是单纯的比相貌，还是各种气质、气度、气场、风度、潇洒程度等等等。展昭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太大，所以心思太明显，就见林业火微微的眯起了眼睛，凉丝丝来了一句， 你也觉得那只耗子比我帅啊？ 展昭搔了搔下巴，就见一旁白玉堂也看了他一眼，展昭有些尴尬，不过还是伸起手，用手指对林业火比了一小段距离。 的确是他帅一点。 哼，你看清楚了？ 展昭犹豫了一下，将那段距离再比划的大了一些。 要再多一点的。 他比我帅那么多？ 展昭还没来得及回答他，嘴里被人塞进了一颗甜枣。展昭嚼着甜枣，就感觉白玉堂伸手轻轻摸了摸他头。 乖吗？ 阴侯和天尊默契地到一旁的船头，看船工们收网捞鱼。林业火蹲在椅子上瞪展昭， 哼，没眼光。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 不过我不怪你，你被耗子毛蒙蔽了双眼。 林业火喝了一口茶，苦得直吐舌头，放下杯子认真地看着展昭。 我会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的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一脸茫然。林业火从椅子上蹦了下来，伸手一指白玉堂。 白玉堂，既然你不肯跟爷比武，又不肯承认小爷我比你帅，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比试方法了。 第三种？ 一个月时间，一个月之后让展昭选，我们两个到底谁帅。 林业火双手叉腰，挺着胸脯，自信满满。展昭尴尬，想要阻止这种走向诡异的比试，但是林业火说完后走到展昭面前，一脸认真。 我会让你发现我比他好的。 展昭张了张嘴，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。林业火表达完了，倒是没刚才那么着急了，悠哉哉坐下，伸手一把抢过白玉堂正摸着的那只短腿猫。 哼，死白耗子，你得意啊？抢你的猫！ 白玉堂修长的手指轻轻捏着那只波斯猫的耳朵，回看他。 跟我抢猫，有种！ 展昭抱着那只娃娃猫，觉得气氛有点诡异。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总觉得卷进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里面。 松江府衙门里，赵普扛着捧着个橘子的小四子，问仵作坊里忙碌的公孙：“ 公孙，你好了没？” 徐庆在门口等，准备带众人去码头坐船上陷空岛，白玉堂他们应该已经在船上等了。公孙正验尸呢，他始终觉得这几个死者的死因可疑，就想重新再检查几遍。 你们去吧。 爹爹。 小四子很想去陷空岛，见公孙不想去就叫他。他爹爹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研究死因，好忙呀。公孙放下手上的东西走出来，见小四子很想去的样子就哄他。 小四子，你和赵伯他们去吧，玩得开心点啊，爹就不去了。 爹爹不去啊。 我说书呆，你好歹劳逸结合呀，休息一下再回来查。 我越快查出死因就越快有线索，不然说不定今天还得死人。你替我带小四子一天啊。 你终于肯放心把儿子交给我了。 我才是他爹。 先生啊，你不去怎么成啊。 徐庆等了半天就是想等公孙一起走。他大哥大嫂这些年经常惦记公孙，想找个机会感谢当年他的救命之恩。如今大嫂都有喜了，当年要是没公孙，陷空岛也不会有今天的合家团圆，喜事连连，那是大恩人。见公孙不肯去，徐庆急得抓耳挠腮的，关键是人家的确理由充分，是为了查案子。紫影轻轻拽了拽小四子的袖子，那意思像是让小四子劝劝他爹爹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看了看众人，又看了看皱着眉头心事重重的公孙，轻轻拍了拍赵普的肩膀。 嗯？ 舅舅，我要下去。 赵普以为小四子要去跟公孙撒娇了，就将他从肩膀上抱下来放到地上。小四子双脚着地后整理了一下衣服的下摆，跑到公孙身边。 小四子也不去了。 众人闻言都一愣，公孙低头看小四子，小四子笑眯眯仰着脸。 小四子陪爹爹。 你不是说要去陷空岛吗？爹爹自己就行了啊。 公孙伸手搓了搓他圆滚滚的腮帮子，小四子挽袖子，那样子像是要给公孙打下手。 可以明天去或者后天去的，爹爹办完正经事我们再去好了。 公孙张了张嘴，小四子拉着公孙的手就进房间了，还摆手让赵普他们自己去陷空岛吧。公孙倒是为难起来，被拉进房间，他蹲下看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要不然爹爹先陪你去陷空岛，吃了饭再回来。 爹爹不查清楚那些人的死因，不会玩得开心的。爹爹不开心，小四子也不开心。 公孙顿时就觉得鼻子酸溜溜的，他家团子就是天下第一的贴心。扒在门口偷看里头情形的影卫们都摇手绢，他家小王爷真是天下第一乖。 得，这回大的小的都不去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